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15集，香饵钓大鱼下。公孙坐在赵普身边，总觉得身边没小四子在，怪不踏实的。赵普见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就安慰他： 哎呀，小四子在庞飞那儿有的吃，伙食比这儿还好呢。 不是，不太习惯。 公孙搔搔头，嘴里就被赵普塞进来一筷子好吃的。 多吃点，今晚估计还得折腾。 公孙被赵普连着喂了好几口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就是呆呆的嚼啊嚼。在场的文武百官都看在眼里，特别是一些比较注意赵普的外族，暗地里议论纷纷。 哎，那个书生是谁呀？ 赵普亲自给他喂饭啊。 开封府神医啊。 哦，神医？ 他俩关系不一般啊。 那可不，听说连儿子都一起养。 展昭坐在桌边，架着腿悠闲地吃着美食，似乎兴致不高。展昭也是叫白玉堂给养刁了，都觉得宫里的厨子不如开封府大娘手艺好了，其实是因为食材不够新鲜。宫里大厨做个肉啊，做个鱼啊是不错，可是做个海鲜就比不上开封府的好吃了，毕竟有陷空岛送来的活海鲜。白玉堂见展昭吃得兴趣缺缺，就知道这猫最爱鱼和海鲜，于是凑过去： 少吃点儿。 展昭瞄了他一眼，白玉堂微微一笑： 陈仙儿说下午送了一批顶好的竹节虾来，一个个筷子那么长，他们挑出一部分清蒸了，回去喂你。 展昭双眼亮了又亮，白玉堂说的竹节虾他在陷空岛的时候吃过，那虾可大可大了，清蒸了蘸特制的醋料吃，那简直是人间美味。于是展护卫心情大好，继续悠哉哉挑着几样中意的吃。群臣议论完了赵普，又议论展昭他们： 咦，白玉堂也来了？ 据说他常年住开封府，说是喂猫什么的。 哈，白玉堂不是锦毛鼠吗？那么喜欢猫啊？ 那是，每天从陷空岛运上好的海货来喂猫呢。 哦，原来白玉堂爱猫如命啊。 改天跟包大人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猫。 是啊，我们也弄一只养养。 都别想了，我早问过了，老包说了，天下间就一只的猫名贵着嘞，别处啊买不到的。 哈， 老包说白玉堂可中意这只猫了，吃的都直接喂到嘴里，没事儿还每天带着上街溜一圈。 白玉堂有上街溜过猫吗？ 没见过呀，倒是见他总和展会逛街。 林业火是第一次入宫，吃宴席的桌子矮，他坐着不舒服，于是就蹲在凳子上。邹良就在他旁边，也不欲说他，吃着饭给他挑出几样他喜欢的放在眼前。林业火还不理邹良呢，貌似还在为午饭时候的事情闹别扭，邹良也拿他没办法。 是你摸了大爷我，又不是大爷摸你，占了便宜还不开心，爷爷呢还没被人摸过呢。 林业火见邹良瞄着自己，撇嘴憋出三个字： 不要脸。 我怎么那么吃亏啊，要不然干脆摸回来得了。 群臣们议论完了展昭和白玉堂，又看到了邹良和林业火。 哎，邹将军旁边的那位红衣美人是谁呀？ 那是个男的呀。哎呀，真美呀。 你看他的眼睛是闭色的， 会不会是波斯人？ 那应该是个男的，波斯女人胸可大了。 胡说什么呢你？那个据说是个绝顶高手，火凤堂堂主。 邪门的，邹将军刚才是不是还说话了？ 哎，邹将军，给他夹菜。 这开封府能人未免太多了吧？老包啥时候请来的那么多能人？ 我那天也问了。 他怎么说？ 他说没办法，他开封府风水好，桃花旺啊。 切，他那衙门阴森森的还桃花？再说了，桃花和人才有什么关系？ 众人都一摊手表示天晓得。包大人喝着小酒，看着各国显摆礼品，一旁庞太师忽然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包拯。 哎，听说了吗？ 听说什么？ 今天估计不能说，明天皇上应该就知道了。 庞吉拿杯子遮着自己的嘴，细声跟包大人说，包拯也拿杯子遮着嘴。 这大吉大利的日子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丧气的事情？ 常州府知府全家被杀，死了几十口。 什么？ 哎，注意表情。 常州府知府，今年新派的那个？ 有人说是得罪了江湖人，常州府一带最近不太平。 你怎么知道？没理由你消息比我还灵通啊。 太师对着远处的一个人努了努嘴。包大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他示意看的是不远处的江宁太守。就见别人都喜气洋洋的，就这老太守一张脸刷白刷白的，不停地擦汗，似乎心事重重。常州府在江宁辖下，估计这次是要老太守的命了。大喜日子来报丧，但是不报又不行，这朝廷命官死了满门，那是震惊朝野的大案子了。 说起来，我怎么记得好像常州府的知府去年就是被杀死的？ 可不是嘛，不过那时候就死了他一个，这回死了满门。 去年那件就是悬案，案子还在龙图阁搁着呢，这回新上任不到半年又死了一个，离奇啊。 斩护卫不就是常州府的人吗？而且听说魔宫也在常州府附近，咱俩在宫里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我怀疑等庆典过后抓住了陈修，皇上就该撵我们去常州走一趟了。 包大人摸了摸胡须，又看了看那位哭丧着脸的江宁太守，真是一案未平一案又起。正想着，八王爷从外边走了进来。 皇上，西域蓝王堡也派来了使者。 在场众人都惊讶，不少外族也是面面相觑。蓝王堡，那岂不是蓝王萧同海？蓝王堡远在西域，与大宋较远，而且萧同海向来不怎么喜欢攀附其他大国，很是神秘。但是他身份特殊，乃是西域一霸，辽国西夏看到他都头疼，怎么竟然连蓝王都来送礼品给赵祯的小公主贺寿？好大的面子。赵祯自然是开心，让人赶紧请进来。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袁天青。袁天青声名赫赫，众臣更惊讶了，竟然派大将军亲自来送礼，狼王太够意思了。 狼王将小王子托付九王爷教导武艺兵法，小王子时常写信回家说，开封府及宫中众人十分疼爱他，让他学有所成，因此狼王特来道谢，并为小公主贺寿。 袁天青根据公孙写给他的东西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拜年话，赵祯频频点头。 这话肯定不是小梁子那小流氓说的，文采真好，真得体。 那是，我家儿子的爹就是文采风流， 我家公孙那是天下第一的大才子。 公孙吃着东西，瞧着身边赵普摇头晃脑的，怪好笑的，给他往嘴里塞了一筷子鱼肉。赵普嚼了嚼，眯眼对公孙笑， 没有鱼骨头的，乖。 公孙见他笑得跟朵花似的，有些无语，摇着头继续帮他剔鱼骨。众臣则是纳闷，开封府神了呀，不止招揽了那么多武林高手，竟然连狼王萧同海的儿子都帮着养起来了。包大人跟庞太师对视了一眼，忍笑， 都说了桃花旺了，大桃花小桃花那是开了满园呢。 之后袁天青拿出了一个匣子，打开从里边取出了一个凤凰形状的碧玉来，众臣看了一眼，好些杯子都摔地上了，忍不住赞叹，好玉。 哪儿弄来的？这好东西够得上国宝啊。 白少侠让白福拿来的，貌似是古玉，也是来自西域，够唬人的了吧。 白玉堂真下本呐、啊、这一大块碧玉甩给开封府，跟甩块砖头似的。 皇上，此玉来头颇大。 说着袁天青就将他和他姐姐廖杰如何在深山找到洞中老和尚，他是什么仙僧，如何圆寂了，双手就是捧着这一块碧玉，还说拿了碧玉老和尚就灰飞烟灭了，就在地上留下一句，凤藏于玉。 凤藏于玉，莫不是说这玉璧之中藏有凤凰？ 这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西域神僧无沙大师说过，这乃是大富大贵之玉，特别重要，需要妥善保管，不可进火。 自然不会让这么好的玉进火的。 然后赵祯客气地收了，太后亲自起身带着袁天青去后宫看看庞妃礼遇有加，这场戏可谓演得圆满。展昭等人在偷眼看那位贵阳太守的儿子，果然这位爷那一双眼睛自从盯上了那块玉璧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。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，鱼上钩了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抹了一把他的嘴角给展昭看， 米粒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啊呜一口叼住白玉堂手指，将上面的米粒舔走了。舔完了，展昭愣了愣，才反应过来应不应该舔这个问题，最后得出米粒不能剩下，因为不能浪费粮食。再看白玉堂，就见五爷愣了良久，随后将手指头伸到自己嘴里吮了一下，若无其事的回头继续喝酒。展昭两只耳朵有些烫，五爷此时则是认真地想一个问题， 以后喂猫的东西都可以切成米粒大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